妈妈，哥哥，叔叔，东西，玻璃，师傅，桌子，村子，刷子，钉子，他的，先的，他们，听过，身上，蹲下，出来，飞去，爷爷，娃娃，棉花，头发，朋友，学生，云彩，儿子，房子，绳子，盘子，头上，和尚，成了，熟了，谁的，学过，回来，母亲，奶奶，姐姐，小心，喜欢，眼睛，本事，本子，椅子，脑子，斧头，码头，我的，你的，懂得，晓得，想过，走开，早上，手下，跑来，我们，爸爸，妹妹，弟弟，太阳，月亮，事情，骆驼，目的，命令，笑话，胖子，句子，镜子，会上，睡了，办了，看了，记住，这个，进来，